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贪赃舞弊蛇蝎心，昧上欺下乱乾坤，图以口舌得便宜为祸一方，歹毒人。列位看官，今天咱们给大家说这成语叫做贪赃舞弊。那话说很久很久以前的春秋时代，魏国有一个农夫在山上挖土种田，忽然挖出一个明晃晃的玉石来，他以为得到了一颗宝贝，但又不敢判定，便到邻里处去问人。邻里也是些种庄稼汉啊，不知是什么宝贝，有人说是邪石，今晚呢还不敢放屋里，就把它扔在了马厩。夜观马厩，其光亮如昼，就是说这晚上看这马棚啊，这感觉像白天一样。第二天呢，去请本村的李正，农村大院李正所住，农夫犹豫半日才走进大院。 二秃子， 哎，怎么着？ 二秃子， 嗨嗨嗨，你别老叫我小名。 哦，那我叫大名。 大名呢？ 大秃子。 我都是秃子是吧？ 二秃子。 行行行行，你 三秃子 有什么事儿你说啊？ 哎，不是谁呀、啊？谁有事？我说、啊、你上我们家干嘛来了？我还问你 啊！嗨，看我把这茬给忘了 啊！ 我这不是请那个李正先生， 就是我，就是我。哎、 对，看一件稀罕物，嘿，老稀罕了。 看一什么东西？ 稀罕物啊！ 稀罕物， 稀罕物，老稀罕了。 哦哦 啊！我见这东西啊， 嗯， 有异象。你知道什么叫异象吗？ 意向有意向就是我有这愿望， 不是不是那个 我有意向把你给宰了，就这意 就是啊、嗯、我特别就是这东西特别不一样 哦，奇特。 哎对， 怪怪怪了去了， 跟这个普通的东西都不一样， 它就那么怪。 你看这是什么？都说石头啊，别告诉我说石头啊，别告诉我说石头， 这不是石头。 有人说这是邪 松花蛋， 松花像话吗？ 不是石头， 我拿一松花我没见过呀。 不是松花蛋， 哎对， 鹌鹑蛋。你看这花纹， 你看清楚了啊？ 哦、 这叫有人说是邪石 啊， 乃就是说邪性了，说这石头可了不得了 啊、嗯 哦！我认为这东西漂亮啊，这怎么能是邪石呢？ 哦哦， 所以啊，先生你给我看一看。 哦，我给你看看。 哎，您给我把把， 来，我找 我们。哎， 哎，你别说这东西啊，你看看啊， 别咬啊，别咬，别咬， 没咬，没咬， 别咬， 是挺怪的哈。 当然了， 邪性了哈。 嘿， 哎呀，我想想啊，哎呀， 这东西 你想想，你干嘛想 想？这东西不错呀，这个啊 对啊， 这个 不是这是什么呀？就我就等你说呢，这什么东西？ 这就是人家说的邪石。 邪石？ 哎， 不是，邪石怎么了？ 邪石 啊， 邪石得谁？我告诉你，兄弟 啊。 你拿这东西，你可就要倒霉了。 哎呦，这怎么？ 谁拿这东西，谁就有大灾大难， 啊！ 别说你有大灾大难 啊，怎么着？ 就咱们这村儿，都好不了。 我这东西这么防人呐？ 啊！ 哎呦，我刚你也摸了啊？刚才 我没事，没事，没事。我有护身，你知道？ 不是，我可认为这是个宝贝啊。 什么宝贝啊？ 啊！ 不祥之物。 是啊。 我告诉你，你明天啊， 那这怎么办？这个， 我教你办法 啊！ 你把这东西。扔得远远的，扔六扔多远， 还六扔多远？ 知道什么叫六扔吗？ 六扔多远是多远、啊？ 就是你拿起这东西抡远了， 啊， 这叫一扔。 哦，这叫一扔， 扔六回。 哦，那就叫六扔。 六扔， 好， 离咱那村越远越好。这么着，你把它扔到斯里兰卡去啊。 好，我出国了，我扔那么老远干嘛？我就扔咱村远点不完了？ 远点，反正我告诉你，反正明天我告诉你，我亲自监督你把这个石头扔掉。 那行了，我听您的啊， 哎， 我这回一定听您的，我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哎，甭客气，甭客气。 农夫刚走，这李正就怀揣宝玉奔了魏王宫了。此时魏王宫殿里，魏王正带着王后在寝殿养神。 宣李正进殿。 宣李正进殿。 啊，吾王千岁啊，千千岁。 嗯，听说你怀璧献于王上，可见一片忠心呐。 啊，大王什么意思？ 听说你揣了一好东西要给我。 哦，对对，这小人才明白 一片忠心呐。 是是是是， 非得说这俗话。 这不是小人啊，挖进了深山呐，是九死一生。 你是愚公？ 哎，不是啊，我跟他那有点区别啊。 哦， 就我这代，我就是挖进深山呀，我就是怀着一颗很忠实的心，我就挖这东西，最终得到了这块宝玉。 哦， 啊，小人认为啊， 嗯， 这个民间是不敢收此宝。 哎，是是， 哎，只有这个大王才配得持有此宝啊。 哦，是是， 所以小人是骑马是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是千里迢迢来到王城，敬献于大王啊。 嗯。这个玉宫何在啊？ 小官在这里伺候。 那么你给寡人审视一下，看看这块玉料质地如何。 好，小官，查看一番。 哎，对对对，给您，您拿住了。 哎呦， 哎呦，把您拿住了，我说。 这个，哎呦，哎呦，哎呀， 呵，这怎么烫着您了？这是。 哇，哎呀，妈呀！ 我说你还要不要了？ 这个，我冒昧的恭喜我国王，您得到这块天下名宝，这样的稀世珍宝，我长这么大还从来都没有见过。 寡人问你，它价值几何呀？ 啊，大王，这是无价之宝。 哦， 小官。没法说这个价值，因为它太贵重了。也许它能换五个城池或者十个城池，也不好说。 哎，我说大王，您悠着点， 喝点水。哎，本王今日幸运万千，我有这么忠心的臣民献出如此大的瑰宝，寡人快乐之甚呐。世人， 奴才在。 你去预备好黄金千两，叫他子孙富贵，还要封你个县令，掌管一县臣民。 哎呦，谢谢大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当李正骗保进京升官之时，农夫人家正在外地逃荒，后来据说呀已经冻饿而死，这李正才放下心来，会心的笑了。他以为骗保之事无人再告状了，天下之事竟有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的。此点出自《君文子大道上》，说书人我呀 将这个简单的故事引向更深的一步，以是无知才受骗，无权才受骗，才需有知识，有权利才能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严肃点，正经小贴士，贪赃舞弊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贪赃舞弊意思是贪污受贿，违反法纪。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一句漂亮也白搭，大鱼小鱼不理他，凡是只做表面功是绣花纸狗，难堪家。列位，接下来啊，我们要说一个跟钓鱼有关的成语故事，叫做金钓桂饵。这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鲁国。过去鲁国有这么个大官僚，整天养尊处优，啥事都不想干。后来呢，他见别人钓鱼挺好玩，于是对钓鱼大有兴趣。不过他以为啊，作为他的身份和一般钓鱼人要上一个新的台阶，他以为别人的钓鱼是凑合事，是穷钓，他的身份绝不能追随别人的方法，他要贵钓啊！他专门造了一条钓鱼船，豪华无比，上面有彩旗摆面，而且锣鼓喧天。他以为鱼也像人，只要敲敲打打，鱼们就会聚集前来围观看热闹。在渔具上他也不惜工本啊，搞的是金钓桂饵。什么叫金钓桂饵呢？所谓桂饵，就是用他最喜欢吃的桂圆做鱼饵，抛下大量的桂圆以吸引鱼们来争夺抢餐。鱼线上都镶嵌着银丝和绿色的美玉啊。所谓金钓，就是鱼竿和鱼钩都是纯金的，他呢坐在船头上，这钓鱼姿势都是那么高雅，据说是学的前朝姜太公的漫不经心。反正就这样吧，一只漂亮豪华的渔船飘扬在海中，上面是旌旗招展，锣鼓喧天。说鲁大臣，就是这位大富翁啊，坐于船头之上，手持鱼竿，虚闭二目，信心百倍。 老爷垂钓不凡，人们都说这叫贵钓。 哎 哎，显出老爷是别出心裁。 哎，那是，嘿，看怎么了。啊，那一般的钓法我看不惯呀、啊，那哪叫钓鱼啊？那就是凑合事儿啊！ 你瞧 啊， 还是老爷您啊，您啊， 哎，您说清楚点、 啊，老爷您啊，气魄大 啊！ 哎呀，你是就我就特奇怪， 怎么了？ 您看您啊， 嗯， 您长得虽然跟采过似的， 这叫什么形容词、啊？ 不是啊，您长得虽然说不够那么样的出众， 哎，采瓜啥意思呀？ 采过就是那窝瓜烂窝瓜 啊，就是窝瓜烂了， 就是不是就是 哎，你们俩当着我这么说合适、啊？ 不是老爷，我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您看着挺念那个， 哎，怎么着？ 您看着挺。 你要不能说你就别说了， 就是您虽然看着长得挺俗艳的、嗯、 还不好词， 其实是很、 啊、其实 很高雅。 哎，这俩字儿我喜欢。 哎 哎，这俩字儿我喜欢啊、嗯、来，你呀、啊、你跟说正事啊，你得给我看看 怎么了， 这附近它怎么没有鱼呢？啊， 这个老爷，容小人说那么一句实话啊。 怎么着，咱们没来对这河？ 对，那倒不是、 啊、 您在这河边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软，人山人海、啊、您把鱼都给吓跑了、啊、 我上这开发布会了， 哪还有鱼呢？对不对？ 鱼那我 没鱼，没鱼。 你说这个就是缺乏知识。 怎么了？ 荒唐、 哦、 荒谬。 哟呵， 我来问你， 你说 如果这大街之上，这大街之上， 别上口了 啊！就你碰见了锣鼓喧天呀，鞭炮齐鸣，你是想躲呢，还是看个热闹呢？ 老爷，我又不是鱼。 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怎么想的呢？ 这个，这是小儿妄想。 哎，小儿啊，小儿，太好了，我喜欢这个称呼。小儿不懂啊，就别冒傻气啊。 得。那就奴才错了。 哎，这错了。 哎，老爷， 嗯， 这海边的鱼啊，它没有珍贵的玩意儿，你知道吧？ 那你呢？ 还是把船啊，那个您得划到深海， 你知道吧？ 我拿这小独木船，我划到深海。 哎，您呀，就这样，您划到那马里亚纳海沟上面呢。 你先等会儿，我先问问你，这马里亚纳是哪个海？ 马里亚纳 啊， 马里亚纳海沟，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地儿啊， 在东海之滨。 哦， 哎，东海再往东， 再往东， 再往东。 好，我就已经出了地球了，快！ 别出地球了。 好，这 那地方的鱼才新鲜呢。 哦，好啊， 七特。 所以我在这海边上，我就根本就不值得动钩。 哎 哎，我也不稀罕就是这种平凡的这个鱼，是吧？ 哎， 咱得来点这奇特的。 好，嗯、 我说、啊、众位家丁啊， 哦， 快快的，赶紧收拾鱼篓。啊，他这鱼群们，他都是集这个群集游来啊，我觉得等到他们一块儿来的时候，那才是好钓之机啊。 好，好，好，好，好，大好时机啊，千万不要错过。 哎、来来来，快帮我来一下。 哎， 可能这大鱼要上钩了。 好嘞，咱们凤城县钓大鱼啊。 哎，还我说，哎，是金的。 我进不行， 是金， 哎，是金， 是，哎， 哎，别使劲了 啊，怎么了？ 别别别别。这一鱼钩挂船帮上了，再拉鱼线就断了啊！ 不是，嗨， 我拿竹竿，我给你们捅捅，我给你们捅捅。 别，放钩，放钩海中也没鱼呀、啊！哎，这怎么回事啊？我说，你先放下吧。怎么意思？弄半天这鱼怎么不上钩？是不是你放的呀？ 谁放的呀？ 啊、不是，怎么就你跟着我旁边老是没鱼啊？啊，你给我那个这个柜员。把柜员拿来 干嘛事儿？您 大量撒呀！我就不信这么好东西斗不来鱼。 您拿柜员斗鱼玩？ 都柜员 拿柜员打窝子？ 是啊，打窝吗？ 您还是给我吧，要不然 干嘛？你馋了？ 柜员太好吃了， 你没鱼好吃呢啊！ 不是，您也不能瞎扔啊！您这个，不是，这老爷，我说不好听的啊， 怎么了？ 您爱吃柜员 啊？是我爱吃 鱼，不一定爱吃柜员。对不对，老爷？您就是撒黄金避玉，那鱼他看不上啊！老爷，您白下功夫。 哎呦，哎呀，我快自己抽自己嘴巴了！你说他们到底喜欢什么呀？ 他们喜欢臭虫 啊！臭虫 不是臭虫，臭鱼虫 啊！ 最好是什么蚯蚓呀、啊，蓟了蛤子呀、啊。 哎呀， 蝎了虎子呀！ 哎呀呀呀呀呀！这东西太恶心了。 捏虫子呀！ 哎呀呀呀！是不是你是见过是怎么的？你手里有啊？ 哎呀， 我 蛤蟆骨头啊！ 哎呀，是，我才发现啊，这鱼儿原来都是些贱种啊！啊，你说你这么尊重他，我拿柜员啊，我恨不得我拿家里边所有好吃都给他，你看他反而远离你啊，是不是特别贱？嗯， 啊，啊。您老不是老爷 怎么了？ 贵贱是在人，这鱼它不分贵贱。 胡说，那天下哪有不分贵贱呢？ 嗯 啊，比如说我啊，老爷我那就是高高在上的贵。 嗯是。 你们这些当奴才的 啊，怎么呢？ 就是贱人。 哎， 就是贱，听明白吗？就是没听明白，就是贱。 哎， 贱。 行了，听明白， 听明白了吧？哎呀，那么。算了啊，众人都听着啊，打道回衙，不伺候这贱东西了。你诚心诚意抬举他们啊，他们都拿起架子了。天生我告诉你，你们都是贱东西。 老爷、啊、您可千万别生气，不是，就这些贱货们他不值得您生气。 这贱货们啊， 贱货们是自然之物 啊， 他们是少心无肺自由自在的，生嫌弃的他不是您吗？ 这我也贱。 老爷，怎么是您贱呢？ 我能不贱吗？你说啊，我带着这么多的家丁，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就为这一两条鱼啊！我这一辈子的功名利禄啊，我到这鱼这会儿，我这么卑贱啊，我这要了命了！你给我想想主意啊！你说这怎么办？ 哎呀，老爷，您那意思就是，反正您得能钓上鱼来。 当然了， 对不对？ 我这柜员不行，我拿别的去。咱们家里啊，还有这个什么呢？还有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石啊、我拿这我搁钩上，我这怎么样？ 老爷 啊， 这么着得了？ 怎么着？ 您回去 啊， 有什么好金子、好银子、好珠宝首饰，您就往鱼钩上挂。 哦，对，我挂上。哎，对。 然后呢，您就开始往那个池子里头就撒鱼。你不是为了钓鱼吗？ 啊、对呀、啊，我得让他们只咬钩啊。 把这鱼都撒上去之后，他不是不一定咬吗？ 啊，那怎么弄啊？ 我下去， 你下去， 您啊就拿这个金子银子呀往我这拽，我呢就躲在水里头呢，把这鱼呢一条一条往您钩上挂。 哦，你是想借助外力啊？你认为老爷我是大傻子是不是啊？你认为我在这岸边上看不出来你在底面拿着鱼，然后呢往我这钩上钩？ 所以说嘛，老爷您这人就是生闲气呀、啊、 我不行， 那鱼有鱼的道，人有人的道啊。那人是喜欢金银珠宝，那鱼不喜欢呀。 不行， 我跟您这么说得了 啊， 您要是真想钓鱼， 这怎么 您也甭准备什么金银珠宝，还弄点大桂圆什么的。 那我怎么办呀？ 回家让老爷夫人 啊 蒸六个窝头， 哦， 往鱼钩上一挂，当时就算出来了。 嘿，这不错啊。哎，除了窝头我能让他再烙二斤糖饼吗？ 钓鱼呀、啊。 各位看官，说你要想办成一件事啊，就要遵循客观的规律，按照对方的需要去办事，绝不能听凭个人的主观推测去办。你看他钓鱼时候拿这些玩意儿当鱼饵，可是这鱼饵不爱吃这类东西的味儿啊。愚蠢在于主观设限，而聪明在于遵从大自然。这个典故呢出于雀子译文，他的思想啊就接近于现代的唯物主义。 小贴士，金钓桂饵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金钓桂饵，字面上的意思是黄金做成鱼钩，用桂圆肉做鱼饵，比喻办事情不讲究实效，只做表面的功夫。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妻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靖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87.6 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 嘟嘟嘟嘟嘟，老鼠想哭，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后面。